Lady Gaga。 什么东西 ？Check it。啊哈！我是八零后，飞速奔三，朝九晚九，呆滞的上班，每月工资只有六千的一半，还得省吃俭用请女生吃饭，朋友消遣，都玩三国杀，我只能看看报纸，练一练瑜伽，研究每日高深难测的房价，苦思冥想，最后只能求助爸妈。Oh my Lady Gaga, Oh my Lady Gaga, 爸爸妈妈说我一点都不丑。Oh my Lady Gaga, Oh my Lady Gaga, 一定可以找到好的女朋友。Oh my Lady Gaga, Oh my Lady Gaga, 爸爸妈妈说我一点都不丑。想嫁富二代， 臭不要脸， 很奇怪，男人有钱就变坏。Yo yo, I don't know why， 我们想要谈恋爱。Whoa whoa, the Ultimate， 没有泡妞的能耐。爸爸问我什么时候结个婚，但我只有身份证，还没有身份，加上自己长相有点像唐僧，女生看到我先轻轻留根，最后鼓起勇气来个相亲，看看到底有谁付出真心。结果一到现场，每个披银戴金，总算有人开口，却问我多少年薪。我问他们择偶有什么要求，他们说简单，爱我就足够，还有最好当然是要有车有楼，不然没有地方怎么长相厮守。重要的是心一定不能花，要肯为我爸妈做牛做马，还会持家，钱都让我花。要是这种男人，我怎么能够不嫁？Oh my Lady Gaga, Oh my Lady Gaga, 求求你们不要这样要求。Oh my Lady Gaga, Oh my Lady Gaga, 独自伤心游走在孤单街头。Oh my Lady Gaga, Oh my Lady Gaga, 求求你们不要这样要求。搞点小 surprise， 送点名贵品牌，只要不公开，艳照和录像带。OK wow， 边听边在冒汗，现在找个老婆比中大奖还难。既然不是银行下棋的奥特曼，还不如狠下心成为一代伪娘。上上淘篮网，开拓我的未来，瞬间被秒杀，找个富太太。如果还能投胎，我要搞个比赛，大家竞争上档，成为富二代。Yeah， 别说我们不懂你们要的虚荣。怎么才能满足你的要求？坐着宝马酷啊，骑着单车小啊，怎么才能满足你的要求？别说我们不懂你们要的虚荣，怎么才能满足你的要求？坐着宝马酷啊，骑着单车小啊，怎么才能满足你的要求？ 家富二代， 臭不要脸， 很奇怪，男人有钱就变坏。Yo yo, I don't know why， 我们想要谈恋爱。Whoa whoa, the Ultimate， 没有泡妞的能耐。 Oh my Lady Gaga, Oh my Lady Gaga， 求求你们不要这样要求。Oh my Lady Gaga, Oh my Lady Gaga， 独自伤心游走在孤单街头。Oh my Lady Gaga, Oh my Lady Gaga, 求求你们不要